FM。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hey, 各位，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遇了，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陪伴着你。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打起精神来》。这首歌描述的是安慰朋友摆脱失恋的痛苦，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坚强和对幸福的向往。一起来听到王心凌带来《打起精神来》。 亲爱的你，总不掉眼泪，是谁让你如此伤心？Yeah. 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地静静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地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爱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地面的大树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旁边的阿姨左右又晃，她睡得找不到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总是的夜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尽管他千疮百孔仍在夜里笑得冷眼飘扬，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地静静地吹，对面的阿姨醒了又睡，她没什么可以，身边的妹妹不知道为什么流着眼泪，吹在我脸上，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又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吹， 春来你想思考我的伤悲，末班车要开往终点，想说的话太多却只能说再见，留不回去的是眼泪，可惜了这个让人触景伤情又尽的美，爱没有所谓的抱歉，

界上晃一晃，大点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如何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对爱很欣赏，只爱只忘，有一想一想，爱如果变难看就要放，感情可是没有标准的答案，但确认下了你一定就得还。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是小孩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叫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接下来为我们献上动听歌声的两位，嗓音非常之高，谢和阿令。谢和阿令呢，都属于高音的歌手，而为了让这一对互相欣赏的师兄妹达成共飙高音的梦想，艾贝克斯唱片特别为谢和阿令打造了一首完全能够展示他们歌声魅力的合唱曲，叫做《狂风里拥抱》。而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难唱的歌曲，因为男女的音域不同，心必须搭配阿令的 K 来唱。因为有之前数次的同台合唱经验，信和黄丽玲对彼此的演唱及声音特点都非常之了解，所以两个人首次进录音室配唱，马上就有了感觉。一起来听到非常高的这首《狂风里的拥抱》。 是我们那种幸福，别人不会懂，就是走过太多苦涩，能牵手才感动。无论再苦，你也只是眺望着天空，怕我担心就沉默。 无情世界有你一个，深情相信我，还有什么值得难过，值得想不通。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犯错，你才看得到未来的我。 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 陪你举重有我呵护的怒吼，天地摇晃，流星坠落，不回头。 暖让泪崩碎。 生命低谷才会看透彻，谁在躲开谁在左右，为了我心痛，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听着你渴望有的所有， 去 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音。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三，农历3月2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9度。廊坊多云转阴，23度到10度。首都北京阴转多云，22度到10度。近邻天津阴，22度到1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我们都知道生姜是一种非常养生的食物，但是呢，也要看自己适不适合了。姜是适用于体质偏寒的人，也就是经常腹泻、四肢不温、怕冷行暖等这样的人。吃姜呢，也要对症。如果受寒以后突出的症状是喉痛、喉干、大便干燥等，其实是不适合用生姜的。脏腑有热者也要慎用。来推荐两种生姜的吃法，比如姜红茶，取红茶1到3克，生姜3片，放到茶杯当中用沸水冲泡，加上盖子焖上3到5分钟，每天1到2次。还有姜汁牛奶，1勺姜汁，鲜牛奶200毫升，红糖适量，把姜汁牛奶还有红糖搅匀，隔着水炖熟之后就可以喝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了。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春正好，花意浓，大长紫图首届赏花节4月22日重磅来袭，踏春游，赏鲜花，品美食，紫图与您签下10天美丽契约，地址大场县陈福镇紫图生态庄园，详询898-0808。畅享大厂最美紫图，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大厂赛区报名正式开始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报名热线885-1998，885-199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听歌同时呢，我们不妨来陶冶一下情操。夏天想和你分享这样一段话：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去见识更大的世界，认识更多奇妙的人，汲取更广泛的知识。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好。内心的强大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用音乐洗涤你的心灵。 从相思河畔见到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变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轻轻地告诉 己，我要静静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接下来我们进入夏天鸡汤时刻，来讲一讲友情和爱情其实都一样，当一个人与你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的时候，就算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有道理，他也听不进去，而且你说的越有道理越觉得你很烦。说话再多也是废话，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离开给你负能量的朋友，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是很难快乐的。希望你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们在歌声当中来寻找快乐吧。 本想陪你看到那个期待的结局，却碰到你如此强烈的恐惧。你说我也可以看到世界的美丽，只是需要走进你的梦里。还有多少委屈你要唱给我听，还有多少我们听不到的声音。是否一切一直在继续？只是永远继续在梦里。周围正在喧闹，这里那么安静，世界变了模样，孩子依然那么美丽，一切越来越清晰，我还是看不清，因为我一直都活在梦里。多少真理我说给你听，还有多少你们不知道的美景。只是一切一直在继续，一直继续在想陪你看到那个期待的结局，

不说我爱你，话说太过没意义，感情已满意，怎会没有痕迹？我不愿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

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夏天继续来带你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梁静茹的音乐以抒情淡雅类为主，同时包含了轻快、摇滚等多种的音乐元素。她的声音温暖而磁性，她是在用她的内心和内涵去唱歌。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梁静茹带来的《小小的爱情》。 一整晚睡不着，电话响起得不到，静静的微妙变化，任谁都会觉得惊讶，不知不觉像被施了魔法。我温暖的烛光，在黑的夜都不怕，只房间寂寞的话，却颤抖的脸和心跳，天使也为不阻挡，这寂寞之后是等说一句话，是属于两个人的我，是属于两个人的你的时光。虽然只是小小的爱情，也不需要年轻的我就知道，爱是从心底第一次认真

的祝福，我以为说得清楚。当你的不舍埋在我手里哭，对和错却在眼前反复的蹉跎。多么遥远的结束，我以为你会快乐。当我的拥抱抱不住你的哭，谁会相信我要比你更加无助。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却成了彼此唯一的出口。但就是野火就认罪，那个紧紧把你抱住的人应该是我。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感情却在拉扯中失控。当今天的车催你放手，那个等在车窗里面的人已不是我。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却成了彼此唯一的出口。但就是野火就认罪，那个紧紧把你抱住的人应该是我。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感情却在拉扯中失控。当街边的车催你放手，那个等在车窗里面的人已不是我。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彩，我爱的人。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到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打屁股来管孩子的家长呢？千万不要这样。最近的美国家庭心理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6万人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打屁股帮助孩子学好的这样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小的时候挨打挨得越多，成年后呢越有可能表现出反社会的行为，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呢也比较高，也更容易体罚自己的孩子。你小的时候被打过吗？如果被打过，那我们用好听的音乐来缓解这样一个悲伤的故事吧。 你都是腼腆很幽默语言，甜得我心里的小缺陷，关白门做火焰让我中泪眼，对你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 你总是淘气用微笑刷脸，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年，对你我没有抱怨。 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甘蔗也多入选，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觉得小心翼翼，想说你还舍得吗。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分手，有你这微妙的感动。 欢迎回来，又到了夏天鸡汤时刻，一起和你分享。再喜欢也不要旧情复燃，旧情复燃的结果呢，就是重蹈覆辙。如果你认为失而复得会被珍惜，会回到最初的样子，可谁也无法预言这样做会不会是一错再错。电影多么的仁慈，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善待别人也是善待自己。愿你无需假装，愿你此生尽兴。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1000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给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 继续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动力火车有着独特的和音，两人相互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感觉特别的过瘾。动力火车的和音由二人交替完成，没有谁是绝对的主音，一般情况下和音会比主音高一些，所以呢和音的难度更大。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声音立体极了。一起来听到动力火车带来的珍惜。 问候的温馨，微笑的暖意，多少幸福随时间呼吸。浓浓的人情，淡淡的悲喜，多少故事把回忆牵起。关怀的叮咛，祝福的珍惜，留下温暖带牵挂惊喜。一次的回眸，一生的约定，虽然它越沉淀越美丽。所谓人生如戏，长聚散的分离，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我们都应该清醒，有人住在心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所谓人生如戏，有谁懂得聆听，偶尔回头看会温热眼睛。原来有些思念是越来越清晰，时间教会我们的如何去珍惜。关怀的叮咛，祝福的珍惜，留下温暖带牵挂惊喜。一次的回眸，一生的约定，谁也让它越沉淀越美丽。所谓人生如戏，长聚散的分离，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我们都应该清醒，有人住在心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所谓人生如戏，有谁懂得偶尔回头看会温热眼睛。原来有些思念是越来越清晰，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所谓人生想聚散和分离，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我们都应该清醒，有人住在心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所谓人生如戏，有谁懂得铭记，偶尔回头看会温热眼睛。有些思念是越来越清晰，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令人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落着是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开会或者在学习的时候，你喜欢用笔记本电脑来进行记录呢，还是真正的用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来进行记录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的研究者将80名的学生分为了两组，一组人呢用电脑来记笔记，而另一组呢是用笔来做笔记。结果显示，一天后用笔记录的学生能够回忆起更多的内容，一周后呢记忆的效果差距更大，用笔记录的学生完胜。研究者指出，用笔记东西的过程能够刺激大脑，帮助大脑消化理解所看到的内容。所以更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记到更多的内容的话，不妨提起笔来写一写字哟。好的，各位，我们继续来分享动听的歌曲。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正等着你回答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其实你不急着敷衍我，从来不次要求你温柔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继续这么做，只喜欢你不管。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放过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从来不次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试试的做，只喜欢你愿望。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Bada bada do do do.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 来不及向你忏悔。